朴树的 Baby Das Vidania。 Das Vidania 在俄语当中就是再见的意思，说的就是 Baby 再见吧。而这首歌呢也是他有俄语风情的这种感觉。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听到这首歌确实是曲风非常的有异域风情哈，在华语歌曲当中有很多的这样的俄罗斯风情贯穿在里面。其实提到俄罗斯会想到很多，像乌拉尔山、乌拉尔河，或者是贝加尔湖畔，还有白桦林，甚至说其他的一些像我们吃的东西，格瓦斯啊这一类的。总之有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浓浓的俄罗斯的情节在心里，尤其是在我们父辈这个年代，他们接触的文化就会受到俄罗斯风情的影响。所以今天来听听这一些在华语歌当中的俄罗斯情节吧。这刚刚已经提到了哈，朴树在很早之前1999年就发行过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白桦林》，而这首歌呢就是前苏联的一首民歌，它是源自乌克兰的一个战场上的故事。来听听来自朴树的深情的演绎吧。 飞翔，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小伙子拿起枪奔赴边疆，心上人你不要担心，等着我回来，在那片白桦林，天空依然阴霾，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噩耗声传来，在那个我，心上人战死在远方沙场，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说 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是一首气势恢宏的《深海》，来自亚洲爱乐合唱团，而这一首歌呢，就是电视剧《潜伏》的主题曲。当然了，如果你看过这部电视剧的话，应该能回想当时的一些画面，其实受了很多这种情节的影响哈。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就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发送过来了。比如来今天说一说你小时候听过哪些华语歌当中有俄罗斯的这样的风情元素，都可以添加进来发送给我们。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丁薇。丁薇呢，之前在跨界歌王的时候也有过，他是作为评委哈、有过这样的展示。而其实丁薇呢，他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去推出个人专辑，去进行唱歌啊这样的事情了。在上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放过他那首《流浪者之歌》，而今天这首歌呢是《女孩与四重奏》，也是一种有着俄罗斯风情的歌曲。来听一听来自丁薇的演绎。 站得太久了，站得腿

飞扬，甜蜜又感伤，再次走过熟悉的地方，如今的你不知在何方，你曾给我的温暖感觉依然在我心。如果再见你又是怎样的情景，会不会将你再次拥进我怀里。 许巍的这一首《难忘的一天》，仿佛又回到了他弹着吉他去轻轻唱着歌的那个民谣时代。那其实呢，也是许巍他去认真的演绎这样一个故事，在诉说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一次未知的邂逅，如果再见你会是怎样的场景，会不会再次将你拥进我怀里呢？其实每个人都会对自己进行发问。而这首歌呢，也是他收录在专辑《爱如少年》当中的一首歌曲。今天来听听很多有着俄罗斯风情的歌曲。那我觉得下面这一首歌应该是很多人对于这样俄罗斯风情的歌曲有概念的这样一个开始。它深入人心，甚至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包括小品当中都会用这首歌来进行一些表演，因为足以说明它的群众基础非常广大。而这首歌呢，就是由中央乐团合唱队带来的《卡秋莎》。 等到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美的轻纱，卡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卡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 去吧，去向远方边疆的战士，把好秋山块头传达。去向远方边疆的战士，把好秋山块头传达。 卡秋莎是1938年的时候由民谣歌手利基亚·鲁斯兰诺娃去首次演唱，刚刚听到的是中央乐团合唱队的版本。其实卡秋莎像东尼亚这种非常美丽的俄罗斯女孩子的名字，应该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心中的记忆了。而下面这首歌曲依然是来自合唱团去展现的，非常气势磅礴的一首《亮剑》，来自北京市内男生合唱团。一段钟点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来听音乐。 附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是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这是一首1901年流传开来的歌曲，来自艾静的演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刚这首《三套车》应该是很多人都听出来了，很多人说这三套车呢，它是诗意的，这种诗意呢是当今很多歌曲所缺乏的，而这种诗意的情绪能够勾动人们的心弦，眼前总会浮现皑皑的白雪、蜿蜒的伏尔加河，还有唱着歌的年轻车夫，把自己的心事去悄悄地诉说。而到底悲惨的是车夫还是那匹马呢？今天大家听很多有俄罗斯风情的歌曲，包括我们华语歌 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受到他们的影响去创作歌曲，比如下面这一位谭维维呢，当时在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第三季，当时他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往日时光》，而这一首歌曲就有一些俄罗斯元素在里面。下面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徐薇的演绎，不同的演绎唱出不一样的风情，来自徐薇的这一首《往日时光》。 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传来三套彻底歌唱，一名河旁温柔的夏夜，手风琴声在飘荡，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

夜色来自郭毅，郭毅对于很多人来讲应该是陌生的。那这一首夜色呢也收录在他的专辑夜色当中，他是清华大学2007年的这个硕士生在读啊，现在应该是已经毕业很久了。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在歌唱比赛当中去有所表现了，还是一个作词和作曲都非常棒的这样一个人。先去来听歌，今天听很多有俄罗斯风情的歌曲。我们说华语歌当中很多歌手都会受到俄罗斯风情元素的影响去进行创作，那有一些呢就是经典歌曲的再演绎了。比如下面这一首的歌手，他是赵鹏。每次说到他的名字总要把自己声音再压低一点，因为他真的是一个低音炮，而且是声音非常好听的低音炮。那这首歌呢是小鹿，这首歌诞生也是在前苏联的这个时期了。而这首歌讲的就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她为了追随爱人去一起到战场上，非常坚强勇敢的这样一个故事。俄罗斯风情总会有一些手风情的元素在里面，而这首小鹿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段爱情故事吧。 条小路曲曲弯弯细悠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啊，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啊，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纷纷雪花掩盖了他的足迹，没有脚步也听不到歌声。在那一片宽广银色的原野上，只有一条小路孤零零。在那一片宽广银色的原野上，只有一条小路孤零零。在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是在叫我心中挂牵。我要变成一只伶俐的小鸟，立刻飞到爱人的身边。在这大雪纷纷飞舞的早晨，战斗还在残酷地进行。我要勇敢地为他包扎伤口，从那炮火中救他出来。伸向远方，请你带领我把我的小路呀，跟着爱人到遥远的边疆。请你带领我把我的小路呀，跟着爱人到遥远的边疆。请你带

那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最后一首歌呢，来自李健去安静诉说贝加尔湖畔的风景吧。 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忧愁，那悲欢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北京时间21点整。